Lesson 5 第五课你起得真早。听录音然后回答问题。大卫几点起床？他起得早不早？ What time does David get up? Does he get up early?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小双你早上几点起床？ 六点。 你起得真早啊，天天都起得这么早吗？ 是啊，中国有句话，起得早，身体好。 你早饭吃什么？ 一杯豆浆，八个包子，两个鸡蛋。 你吃的太多了。 中国还有一句话，早饭吃得好，午饭吃得饱，晚饭吃得少。 有个法国人也说了一句话，天天葡萄酒，活到九十九。 哪个法国人说的？ 我啊。